求十尺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休，也没有。 难听万种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我像似梦，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消息称，截至2018年9月底，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06.3万人次，其中新农合11.2万人次。今日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高峰就中美经贸摩擦对企业影响作出回应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企影响有限，风险可控。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多家机构认为受本计价周期内原油均值水平仍旧高于上一周期的影响，此次成品油价格或首创年内四连涨局面。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今年九月和前九个月本市空气质量状况，前九个月北京 PM2.5 每立方米浓度50微克，同比下降16.7%。年底前通过对40个小区进行自备井置换，通州将有3万居民喝上市政自来水。由周周导演、池韵主演的中国电影《美丽》成为今年的黑马，入围塞萨洛尼基电影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自身水自水，时光轻轻催，花自落，不等不追，心无畏，自有泪，情爱满空杯，天尽头，不醉不归。去一去，来又来，曾盼故人归，那一刻不离不分。还记得却不认得，一种老滋味，怕只怕物是人非。See you.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晨曦。红豆是王菲畅游大碟中特色最弱的一首歌，但也是最红的一首歌。王菲的声音呢，听起来有些迷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不愧为一首情歌的典范。 奔波苦，恩怨何时 情天地大，难消千古愁， 扎入青丝不白发，等下伤心人。 天若有情天亦乱，朝朝暮暮伴 青春同游老来伴。 难得有缘共作一场梦，爱亦难恨亦难，怒看手中剑，看不完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奔波苦，恩怨何时休？岁月长，情根重，几时再同醉？本是多情种，奈何爱缘深。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买水族装鱼缸就到来水文彦锦鲤世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品种全，高德导航文彦锦鲤世界，电话13522839806，微信同号13522839806。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现在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1995年唱遍两岸三地每一个角落的风靡之作，也是当年《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听着吕方的精选，唱歌技巧还是不比张学友逊色，但红极一时的歌曲并不多，所以想在风起云涌的歌坛出人头地，需要的不仅仅是唱功，吕方就是最好的例子。 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

谁都爱着